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我成日咧都听到佢嘅名字，但系咧就冇机会去揾佢嘅作品嚟睇嘅。咁好开心啦！今集咧我哋会介绍佢，所以我有一个理由，亦都有一个冲动咧去揾佢嘅作品嚟睇咯噃。 系啊，你讲嘅就系林语堂啊，佢的确系鼎鼎大名啊吓，文学方面啦，即系散文家方面嘅成就啦吓。咁佢仲有一啲一般作家未必有嘅身份，譬如系一个发明家啦。咁同埋咧，佢亦都系好早期嘅其中一个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嘅中国作家，所以咧你听过佢嘅名亦都唔奇怪嘅。咁但系咧，如果要我哋而家呢个时代突然间攞翻起林语堂嘅作品嚟读咧，有时候我又觉得好似冇乜咁样嘅契机吓，因为咧林语堂嘅作品，譬如一啲名篇咧，《读书的艺术》啊，《生活的艺术》啊，《吴国与吴文》啊等等咧，对于当时譬如三四十年代嚟讲，喺外国人去认识中国文化咧，林语堂的确系一个好鼎鼎大名嘅大家吓，好多人都要透过佢，即系尤其是外国人吓，去认识中国嘅文化嘅。但系如果我哋今日咧就系话啊，我哋不如讨论下生活点样享受啊，悠闲嘅重要啊咁样。一方面咧，你会觉得好似打开报纸杂志吓，每日都教你去边度食嘢啊，去边度饮咖啡啊，咁有好多嘅呢啲所谓生活享受嘅资讯。但系另一方面，如果我哋真系要好形而上咁样，或者系好本质咁论下，究竟悠闲系咩回事咧？有咩重要性咧？大家又未必有呢一个咁闲适嘅心情啊！ 嗯，其实是啊，咁所以咧，今集嘅遇见文学咧，绝对系一个好嘅契机，俾听众咧去认识林语堂嘅作品啦，同埋佢本人啊， 亦都可能系一个好嘅契机，俾我哋认识下自己，或者系认识下呢个节目啊。因为我听讲咧，阿秋婷你好似收到啲意见啊，有啲听众嘅意见话我哋个节目咧叫做遇见文学啦，但系咧好似唔系好够悠闲咁样，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啱啦吓，就睇下林语堂教下我哋悠闲的重要，或者系乜嘢悠闲。点样系悠闲啦？咁样我哋就试下唔好太匆匆咁样吓遇见林语堂。 其实如果今时今日我哋睇翻悠闲呢两个字咧，可能我哋会有一个印象咧，就系觉得啊。实在是懒惰喎，呢个人 系啊，咁但系对于林语堂嚟讲咧，悠闲咧就系好重要嘅。佢喺《人生的乐趣》即系其中一篇嘅佢嘅散文里边咧，就系讲到佢话我哋只要知道一个国家嘅人民生活嘅乐趣吓，即系话佢平时点样打发佢嘅闲暇嘅时光咧，先至会真正了解呢个国家或者系了解呢个人。一个人咧，当佢净系成日做自己必要做嘅事情嘅话咧，你唔睇到。真正嘅佢嘅，佢真系去做一啲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吓，佢最珍惜嘅时间会做乜嘢咧？呢、这个先会显露出真正嘅自我。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讲法系好特别嘅吓，即系话我哋话要认识一个人，原来要认识佢平时系去做啲乜嘅。咁但系而家我哋今日咧，有时即系要俾人问我啊，你平时做啲乜嘢噶？咁其实都几难答嘅，大家都觉得啊，翻完工咁都系要休息啦咁样吓。咁但系咧睇林语堂嘅散文咧，你就会得到好多。多嘅灵感吓，或者系佢话俾你听，原来喺古代中国嘅文人嘅世界里边啊，或者系一般就算庶民百姓嘅生活吓，养花养鸟，或者系睇书啊、瞓觉啊吓，其实都系悠闲生活嘅好重要一部分。 我见过一个好有趣嘅答法咧，就系问你究竟有啲咩兴趣嘅时候咧，有朋友系会答我嘅兴趣就系翻工咁样。 啊，呢啲好犀利，呢啲好高境界， 但系完全唔符合林语堂所讲嘅。 系啊，不过睇下呢个朋友。佢將翻工點樣昇華到一個即係原同遊閒係可以合一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今日講遊閒可以好遊閒咁樣去講呢個話題啦。但我哋都要留意翻林語堂寫作呢一系列嘅散文或者係佢向好主要嘅，即係同一啲外國 读者，用英文去写呢啲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吓，即系讲中国文化嘅文章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喺30年代，即系喺一个高峰吓。咁佢嘅吴国与吴文啦，同埋生活的艺术就系分别喺1935年同1937年出版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咧，当时嘅中国系几咁烽火漫天吓，战火连天嘅时候，突然间有个作家出嚟话俾你听咧吓，你要悠闲吓，你讲说话要幽默吓，人生咧要有各种嘅闲适嘅追求咧，咁系几不合时宜嘅。咁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咧，我初睇嘅时候，以前啊细个嘅时候，我睇佢讲嗰啲读书的艺术咧吓，我都觉得我边有时间咁样即系去睇唔同嘅唔关事嘅作品啊，又或者系佢讲嗰啲作品我未听嘅时候，我觉得好大压力嘅，都唔系好悠闲咁样。咁但系而家再去睇翻林语堂咧，我就发现其实佢喺嗰个时候提倡悠闲，或者系我而家大个咗之后再去遇到啲外国人啦，有时佢哋都会觉得中国人有啲印象咧吓，即系会同我讲话，其实啲中国人成日都唔休息嘅，或者系圣诞节啲铺头系啦，好勤力咁样，好似赞你咁啦。但其实就话，譬如圣诞节啲铺头都开晒嘅吓，唔识得放松啊咁样。咁但系林语堂咧，正正就喺30年代嘅时候咧吓，就话俾全世界听，尤其是系西方读者听吓，其实我哋中国人呢个民族咧，系一个好有悠闲闲适嘅精神同埋传统嘅一个国家。咁而反而系当时即系兴起嘅，即系呢啲西方国家咧，佢哋喺呢个工业文明啊，大量嘅生产嘅发展过程之中咧，系佢哋牺牲咗好多人生或者人生活吓应该有嘅悠闲时间。 嗯，其实今日我哋再睇翻呢一篇嘅人生的乐趣咧，其实可以有啲咩嘅启发咧？因为我想悠闲，但系其实生活逼人啊，我悠闲不来。 林语堂咧就话俾我哋听，其实悠闲咧系唔需要好多本钱嘅啫。佢第一咧就系一个讲法，好似秋婷你讲啦吓，生活逼人，我都要翻工或者系有好多手头上面嘅嘢做。咁但系佢又话人咧，你应该有个自由意志嘅吓，即系话其实心境系最重要嘅。否则嘅话咧，我俾2个月大假你放啦吓，即系如果你个心境唔悠闲，成日上网或者系要 check 翻公司嘅嘢咁，可能我哋都悠闲唔到。喺林语堂嘅散文里边，往往就有好多例子啦吓，即系都系一啲悠闲嘅模范人物啦吓，譬如佢好中意嘅苏东坡啦、陶渊明啦、白居易啊等等，咁佢哋都系有一种好恬静啊、乐天啊、扩大面对世界忧患嘅咁样嘅，即系一种嘅素质嘅。其次咧，佢亦都同我哋讲，譬如话苏东坡嘅诗文里边讲嗰啲江上清风啊、山间明月啊，或者系陶渊明啊，即系佢嘅诗里边所谓嘅直路知我衣啊、鸡鸣桑树颠呢啲境界，或者系呢啲大自然嘅我哋睇到嘅嘢，其实都系唔需要钱嘅，即系我哋只要早啲起身就会听到雀仔嘅叫声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林语堂佢正正就唔系喺度推销紧吓，或者系讲紧中国古代几咁浮华啊，或者系华丽嘅悠闲嘅高阶嘅生活吓，而系讲紧其实每个人平民百姓庶民，佢哋只要有一个悠闲嘅心，同埋咧系即系有呢一个意识去观察咧，就可以得到噶啦。咁，不如我哋呢个时候听一段啦吓，人生的乐趣嘅开头嘅一段，翻嚟我哋再讲下有啲咩具体嘅悠闲嘅例子。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揭下他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他所喜欢做的事情时，他的个性才会显露出来。只有当社会与公务的压力消失，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之时，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内在的人，看到他真正的自我。生活是艰苦的，政治是肮脏的，商业是卑鄙的，因而通过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去判断一个人，通常是不公平的。我发现我们有不少政治上的恶棍，在其他方面却十分可爱的人，许许多多无能而又夸夸其谈的大学校长，在家里却是绝顶的好人。同理， 我认为玩耍时的中国人要比干正经事情时的中国人可爱得多。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他们有着如此之多的闲暇和悠闲的乐趣，这有关他们生活的一章，就是为愿意接近他们并与之共同生活的读者而作的。这里中国人才是真正的自己，并且发挥得最好，因为只有在生活上他们才会显示出自己最佳的性格，亲切、友好与温和。 好啦，咁啱啱听完咧林语堂嘅作品《人生的乐趣》嘅一个开头啊，咁、我哋就听到啦，其实认识一个人咧，就应该要知道佢闲暇嘅时间究竟佢系做啲乜嘢。 嗯，系啊，咁但系都几难答噶嘛，我哋头先 有啲人好不知所措嘅，如果好得闲嘅话咧， 系咯系咯，都唔知道做啲乜嘢好。咁但系林语堂咧，佢冇办法预示到我哋即系几十年后嗰啲闲暇，系啦，佢唔知道有手机啊、上网啊咁样。咁佢举咗一啲例子嘅吓，咁好多时都系一啲古人嘅例子。咁我幾鍾意佢呢篇文章裏面呢引述咗呢個李儒講閒暇，即係我哋可以去睇到啲乜嘢啦。咁呢個境界真係好難達到，但係睇完之後又發現啊，自己可以留意多啲㗎喎。譬如李儒去論柳樹點樣去欣賞啊，即係柳樹嘅樹枝應該好長啊，要迎風啊。另外佢又講聽雀仔聲啊，咁聽雀仔聲我唔知而家大家覺得即係有咩印象啦， 好嘈囉， 有時會覺得好嘈啦咁樣。 其實去到黃昏嘅時段呢，百鳥歸巢的時間真的挺吵的，因為幾十隻雀仔在那裡吱吱吱吱吱吱。 是啊，咁啊，秋婷你都叫做留意到過，都係 留意到嘅， 都有啲悠閒嘅心情。咁啊，李儒都同意你所講嘅喎，佢就話咧，其實聽鳥鳴咧，最好嘅時間咧係清晨。咁佢話因為呢雀鳥呢其實有啲工作規律，譬如都會知道有人會射殺佢哋㗎嘛，所以佢平時都會有呢個警覺性。但係喺過咗一晚之後，即係啲雀仔又休息咗一晚，咁正正係想唱歌嘅時候啦，同埋啲人都未醒晒嘅時候呢，其實佢哋個生命危機就最低嘅。咁所以嗰陣時嘅鳥鳴呢係最好聽嘅。呢個就只有即係清晨會起床或者係好夜都唔瞓嘅人啦，先至有呢個福分咧，會聽到李儒嘅眼中下即係最好嘅鳥鳴嘅聲。咁另外又有女性下婦人著衫下嗰個配色啦，即係話要係配搭自己而唔係配搭潮流。咁我覺得到今日嚟講咧，都係好合用嘅。另外我自己最喜歡嘅一篇咧，就係佢引述嘅一段啦，就係講呢個午睡之樂，即係瞓晏覺。咁而家我哋今日咧，就如果聽到有人話有午睡嘅習慣咧，都會幾另眼相看 的。是啊，我跟人讲我有午睡的习惯，啲人都吓咁。 是啊，咁佢系羡慕啊，定系会 惊讶？ 惊讶。迟啲我哋节目之后，我再问下你点样可以午睡到啦。咁但系咧，李儒佢嗰个引述嘅片段就系话咧，午睡即系喺养生嚟讲咧系好重要啦。咁同埋咧就系佢好科学嘅，佢就话咧夏天因为日长夜短啦，咁啊一日咧就等于你冬天嘅两日咁滞。咁所以如果你夏天成日都唔休息，靠夜晚嘅一觉咧吓，夜晚又好短，咁你嘅人就会好疲累。咁佢所提出咧，其实午睡咧又唔系要就系瞓好多啊，一年四季，佢系觉得夏季系最适合午睡嘅，即系我哋觉得夏日炎炎正好眠咧，原来系啱嘅咁样。咁佢话否则嘅话咧，系日长夜短，人嘅休息就会唔够啦。咁另外咧就系话瞓咧，亦都唔可以强求嘅。咁佢就话咧，如果你系觅睡啊，即系刻意去瞓咧吓，咁啊你睡也不甜，都唔会舒服嘅。咁你必须要系啲嘢未做完，然之后你忽然有啲攰，然后睡香之闻招我，即系有人叫我去瞓啦咁样。咁 啊，周公啊就 系、是、系。咁然后就系最理想嘅境界吓，手卷抛书午梦长吓，咁就系咧睇书吓，即系意不在睡嘅。咁但系咧就但系又系意不在书，咁总之模模糊糊之间咧瞓着咗。咁啊，林语堂最后嘅收结咧，佢就话真正要了解一个开 开明开化有文明的中国的话，你必须要了解李儒的这一段五岁之乐的精髓。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讲悠闲的一些具体我们会做的事情，但是和最重要就是背后那种心情。 嗯，我不知道作家呢听到这样说，即如果读者看自己本书看到睡觉，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就不是很介意即如果有人看我的文章在睡觉都挺好，即睡觉你都揽着我篇文或者是我本书咁样啦。但是根据林语堂所讲就冇所谓嘅，即是话是你融为一体，意不在睡意不在书咁样，就是五岁嘅最高境界啦。但除咗瞓觉之外呢，都有啲好实际嘅话题嘅。林语堂有一篇叫做《论买东西》，咁听起上嚟好亲民，而家个消费社会都需要买东西啦。咁佢一开始呢就係讲佢自己或者是好多嘅文人啦，其实向来都唔系好能够学到呢个生财之道嘅，所以买东西嘅时候咧都唔系好精打细算，往往都会买咗一啲咧唔需要或者已经有嘅嘢。咁啊，听落嚟呢一个经验唔系好奇怪啫，我哋有时都会重复买咗啲唔需要嘅嘢。但系林语堂讲嚟咧，呢个论买东西呢篇咧，我觉得系特别有意思嘅吓，因为林语堂嘅人生咧其实几起伏吓，几有戏剧性嘅吓。佢三十年代头先讲过啦吓，佢嘅《吴国与吴文》同埋《生活的艺术》吓呢一系列用英文写成嘅畅销书咧，喺当时真系非常畅销，畅销到一个程度吓，即系而家我哋嘅文学嘅祖师奶奶张爱玲吓，当年出道嘅时候咧，佢最妒忌、最羡慕嘅人咧就话：我要出名，要出名到好似林语堂咁样，即系喺英文世界、国际世界都咁出名。咁佢嘅版税咧，同埋呢个稿费啊，系好多嘅。咁但系后来就因为中国嘅政治状况啊等等啦吓，咁佢存喺中国银行里边嘅好多呢啲嘅收入咧，最后都喺抗战结束之后咧，就系迅速贬值。咁佢又要重新嚟过。咁喺佢嘅传记里边，成日都话佢同佢太太或者屋企人讲，佢话我仲有支笔，我可以解决到嘅咁样。咁我都几羡慕佢同嗰种系啦，好旷达啦吓，同埋都系真系有支笔系可以解决到生活嘅作家吓。咁能够讲出呢句说话嘅，其实唔系好多。其后咧，佢好多经历都同钱有关，譬如佢嘅稿费嘅官司啦吓，搞到要对簿公堂吓，同蔡珍珠嘅呢个故事，又或者系佢生命嘅比较后期吓，即系呢件又好特别嘅吓。作为一个发明家吓，咁佢就有好大嘅雄心壮志咧，希望发明世界上第一部嘅中文打字机。咁而家我哋有好多输入法啦，觉得冇咩特别吓。咁但系以前咧吓，即系要有一个中文打字机系一个梦想嚟嘅，喺电脑时代之前。咁林语堂咧系花咗10多万嘅美金，咁讲紧嘅系40年代嘅时候，即系一笔巨款嚟嘅吓。咁佢研发呢个打字机啦，叫做明快打字机。咁但系呢个打字机研发成功之后，但系咧啱啱就系抗战结束吓，咁就即将开始内战时期。咁好多外国人啊，觉得同中国沟通嘅需要咧，都急速咁转变。咁所以呢个打字机咧研发成功，但系咧就冇人生产。咁而家我哋今日话好多输入法啊，其实都受到林语堂呢个打字机嘅启发啦。咁呢个系后话啦。咁但系打字机就令佢又一次好拮据咁样。咁所以林语堂话自己唔系生财有道，或者系论买东西呢篇咧吓，即系讲钱同埋人生嘅乐趣嘅关系咧，我觉得系有特别嘅感受喺里边嘅。 嗯，其实咧入边咧亦都有讲到咧，阿林语堂去买嘢咧，佢系睇人噶。 嗯，系啊，譬如佢话即系觉得有一个看铺嘅细路仔好可爱，11、12岁嘅吓，即系眼睛好清澈咁样咧，佢就特别想同佢讲嘢吓，同埋咧就系好想做啲小买卖咁样吓。咁虽然而家我哋社会就唔会有呢啲童工啊，即系11、12岁看档嘅人啦，咁但系林语堂嗰阵时就有嘅。咁佢觉得买嘢嘅时候咧系好可以亲近嗰个卖嘢嘅，尤其是最好系细路仔啦咁样。咁佢就试过喺个文具铺度做咗200多蚊嘅生意，系为咗同嗰个小朋友倾偈，或者系见到佢嗰种好惊讶嘅眼神啦。咁佢认为咧吓呢种佢又开心，我又开心，就系呢个买东西的艺术。咁佢亦都自认系一个买东西嘅艺术家。咁而买到翻去俾屋企人话：，唉，呢啲嘢咪有咯，做咩又买咧？吓，佢觉得已经唔重要啦吓，因为咧喺呢个买嘅过程，佢会建立咗一种自己同物件啦，或者系自己同人嘅关系。 嗯，正如好多 而家嘅香港人咧，好中意幫襯一啲小店啦。 係啊，係啊， 都係同一種心理嘅。 我諗都係秉承緊即係林語堂呢個賣東西的藝術嘅。然後林語堂就畢竟係一個幽默大師啦。我哋頭先都講到，佢對於笑嚇，即係中國人嘅呢個傳統啦嚇，或者係笑呢種嚇作為人類嘅獨有嘅本能咧，佢有好多意見嚇，亦都寫過好多嘅文章，甚至乎咧喺外國嘅一啲即係好國際性嘅作家啊，筆會嘅呢啲場合裏邊咧講過嚇，即係中國式嘅幽默同西方幽默嘅分別，喺一啲幽默嘅大國啊，美國啊、英國嘅文人之間咧嚇，大家都感到好有興趣嚇，即係話啊，原來有所謂嘅中國式嘅幽默。咁好多嘅文章咧，我哋唔能夠逐篇去講啦。咁但係其中一篇咧，我覺得即係論解嘲咧，都幾睇到嚇，即係呢種林語堂所講嘅幽默嘅精髓喺邊度。咁我諗幽默咧，而家我哋其實每日都接觸到，或者個需求好大，即係大家都想聽下啲笑話啊、睇笑片啊、喜劇啊咁樣。咁但係林語堂講嘅幽默咧，佢唔係純粹一種逃避，即係話笑一餐啦嚇，亦都唔係嗰種即係重傷人哋嚇，咁然之後咧就取樂嘅幽默。佢嘅幽默裏邊咧係有一種退一步，或者係一種令人會更加擴大嘅心嚇，或者係甚至乎好似有啲矛盾咁講啦，係一種修練嚟嘅嚇，即係會見到一個人嘅亮度。佢認為咧，如果一個人係冇一種胸襟同埋亮度咧，其實你係幽默唔出，或者係笑唔出嘅咁樣。所以佢喺論解嘲嗰度啦嚇，佢就首先講到人生有時係頗感寂寞嘅，又或者係遇到一啲危難之境，但係咧心知心靈卻能發出一啲妙用，可以令你一笑自知。咁所以佢唔係純粹嘅阿 Q 精神。咁點樣睇到咧？就係佢喺文章即刻舉咗兩個例子啦。兩個例子咧都唔可以話係冇成就嘅人嚇，一個係大哲學家蘇格拉底，一個咧就係美國總統林肯。咁佢哋不約而同咧係有一位都幾兇悍嘅妻子嘅咁樣。咁啊，當你人生有一個兇悍嘅妻子，可能 何東思考 你未至於話遇到危難之境嘅，不過都係即係有啲頗感寂寞嘅時候咧。咁你點解決咧？咁啊，林語堂咧就講到林肯啦，同埋蘇格拉底咧都用一種幽默嘅角度去出發嚇。譬如話蘇格拉底有一次俾佢嘅太太鬧嚇，佢就同啲朋友講娶妻咧就好似御馬咁樣嚇，即係純馬咁樣嚇。你買一隻好純服嘅馬嚇嚟去御佢有咩意思咧？咁樣嚇，你要一個悍妻咁，你先可以嚇訓練到自己嘅修養啦。咁啊，結果有一日呢個悍妻就真係同佢大吵大鬧嘅時候咧，蘇格拉底忍唔住啦嚇，咁就要出門嚇靜一靜。咁一出門嘅時候，點知太太就喺樓上咧就係倒咗大盆水焦頭淋佢咁樣啦嚇。蘇格拉底呢個時候可以做啲咩咧嚇？解嘲啦，佢就話：我早曉得雷霆之後必有金臨嚇，即係話咧發完雷霆之後咧一定會有天降金臨嘅咁樣。即係呢種嘅雍容自若嘅態度啦嚇，就令到蘇格拉底咧先至可以嚇日日就喺街上流連啦，同好多人去辯論啊、駁論啦嚇，咁而想出好多邏輯上邊嘅問題。仲有咧就係林肯嘅例子啦，佢就講話一個派報紙嘅細路仔就同阿林肯投訴嚇，你太太嗰日鬧我啊咁樣嚇，好慘啊！咁阿林肯嘅解嘲就點咧？佢就話：算了吧，孩子，我都忍咗佢十幾年啦嚇，你呢個小孩子咧，偶然俾佢罵一兩頓又算什麼咧？咁呢種嘅幽默咧，好似解咗人嘅受苦之外咧嚇，佢自己亦都得到解嘲。林語堂認為咧，後來林肯就成日喺酒吧度流連啊、夜歸啊，咁就鍛鍊咗佢無雙嘅口才咁樣。咁雖然我哋咧而家睇翻就有少少覺得林語堂你都係乘機發揮嘅啫，或者係佢哋嘅成功唔係純粹因為有一個好惡嘅太太嘅。咁但係佢講嘅呢種解嘲咧，我覺得從呢個歷史角度，以至於而家我哋再去深思翻咧，佢真係唔係一種逃避嚇，而係一種氣量。幽默有時候真係我哋需要嚇，喺世界上係有啲嘢冇辦法改變嘅時候，我哋退落嚟靜一靜，令到自己重新出發，笑一笑嚇，又再嚟過。喺一啲不如意嘅時候咧嚇，可能係我哋最需要幽默嘅時候。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好多時喺面書都會睇到啲朋友有啲唔如意嘅事情嘅時候咧，都會係埋怨啊、呻啊。我通常咧就好快飛咗佢嘅，唔睇，費事俾嗰啲負能量感染啊。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如果真係大家可以學識休自己一默，唔單止咧令到自己嘅心情好過啲，甚至乎咧周邊嘅人咧都可以感受到你嗰份嘅力量咧，都會開心翻嘅。 係你呢個例子幾好，不過個重點我諗就係要休自己一默咯。 即系你唔好去幽默人哋嗰啲消费人哋嗰啲嘅危难啦，可能咧就唔系咁受欢迎咁样。咁但系我谂林语堂讲嘅解嘲，幽默嘅主人公咧，往往就系由自己去出发先嘅。即系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上咗而家好需要嘅一课咯。 咁听完黄念恩咁讲咧，我翻去咧要再继续抡下咧林语堂嘅作品啊，然后咧就带一个再悠闲啲嘅心咧，下一集再翻嚟再同大家做遇见文学嘅。 好啊，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